你好，我是孙鹏飞。在专栏卡顿优化补充篇里呢，邵文提到过，在安卓 8.0 后，安卓虚拟机终于支持了 JVM 的 JVMTI 机制，而 Profiler 当中内存采集等很多模块也切换到这个机制中实现。使用 JVMTI 可以获得的信息非常丰富，包括内存申请、线程创建、类加载、JC 等等，有大量的应用场景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就和你聊聊 JVMTI 的机制。JVMTI 是开发虚拟机监控工具使用的编程接口，它可以监控 JVM 内部事件的执行，也可以控制 JVM 的某些行为，可以实现调试、监控、线程分析、覆盖率分析工具等。JVMTI 属于 Java Platform Debugger Architecture 中的一员，在 Debugger Architecture 上 JVMTI 可以算作一个 backend， 通过 JDWP 和 frontend JDI 去做交互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安卓内的 JDWP 并不是基于 JVMTI 开发的。从源码上看，在安卓 8.0 上已经集成 JVMTI 的 1.2 版本，可以修改内存中的 DEX 和监控全局的 runtime 事件。有了 JVMTI 的支持，我们可以实现很多调试工具没有实现的功能，或者定制我们自己的 debug 工具来获取我们关心的数据。现阶段已经有工具使用 JVMTI 技术。今天我会分别介绍 JVMTI Agent 的开发、事件监控、字节码增强、支持的功能和实现原理。听音频的同学请返回文稿查看今天的内容，里面涉及了很多示例代码，也欢迎你给我来留言，反馈一下你今天的疑问。